情要有下贱，要我阳光，还要我风情，不要忘记我苦笑无助，爱惜我心如枯木，自我梦境，爱自我快就清醒，与我沉睡，爱与我做梦，无自卑，爱我纯粹，爱爱我赤裸不必退，看我自弹自唱，爱看我痛心断肠， 愿我如烟，愿我满里有烂卷，看我痴狂，还看我风趣又端庄，要我眉眼，还要我杀人不眨眼，祝我从此幸福，爱祝我枯萎不渡，为我撩人，还为我双眸失神，渡我青春，还渡我烟波销魂，与我私奔，还与我做不二臣，夸我含苞待放，还夸我自我梦境，爱自我快就清醒，与我沉睡，爱与我做作无自卑，爱我纯粹，爱爱我赤裸不迷醉，看我自弹自伤，爱看我痛心断肠，为我撩人，爱进我眼睛口声，似我身房，还似我缺氧乖张，有我美丽，还有我贪恋着迷，愿我百岁无忧，还愿我徒有泪流， 藏在书包，我纯真的你，我生命中的唯一。

一睡，白日里眼前一片黑，秋意如风带过一隅的思绪，雨已经高月季化身成大鸟，鸟一飞思绪轮回却又山色清风浸湿了颜色， 秋水如明镜般清澈，一代表

在哪里，寻寻觅觅， 寻寻觅觅， 浪浪静静， 浪浪静静， 月落乌啼，月牙落孤井，零零碎碎， 零碎 点点滴滴， 点点滴滴， 梦里有花，梦里青草。发银涟漪，一白不沾湿巾，河童撑杆摆长舟渡孤溪，屋檐洒雨滴，炊烟袅袅起，蹉跎辗转宛然的你在哪里，寻觅觅， 寻寻觅觅， 浪浪静静， 浪浪静静， 月落乌啼，月牙落孤井，零零碎碎， 零零碎碎， 点点滴滴， 点点滴滴， 梦里有花，梦里青草。转半瓦漆，白马踏新泥，山花娇艳，暮色丛染红巾，屋檐洒雨滴，炊烟袅袅起，蹉跎辗转宛然的你在哪

松开你的手，眼泪却太脆弱。

小城静静的朝白河边，暖缓寒的春天，燕子飞过田野，白雪悄然的笑容，我的名字叫做安。在我18岁那一年，视线来到陌生的城市，我也许一去不返。在乍暖还寒的春天，燕子飞过田野，飞到陌生的城市。世界原来广阔辽远，怎么也望不到边。人和人越来越遥远，心变得冰冷漠然。我找到我的爱人，我从此一去不返。我告诉他名字，我的名字叫做乍暖还寒的春天。 子飞过田野，飞到陌生的城市，我的名字叫做安，我的名字叫做安，在我思念的世界，世界原来广阔辽远，怎么也望不到边，人和人越找到我的爱人，我从此一去不返，我告诉他我的名字，我的名字叫做安，

说得好简单。 冷淡，冷战到争端，爱得不算激烈，也不凄惨，早就该一刀两断，只是不忍拆穿。 的人最荒唐。

吵，不要带给我这样的恐惧。他的哭声从未在意，我的愿望还有机会完成吗？不应该是这样。 不需要爱。

也许爱情就在洱海边等着我，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，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，谁的肩上没有过去恨，也许爱情就在洱海边等着，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。 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